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缅甸旅游部日前宣布，自今年十月一号起，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。央行等五部门联合推出23条措施，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，明确增加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权重。大学生李某乘火车途中遭遇二手烟，遂起诉铁路局。近日，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，要求取消列车吸烟区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，希望韩朝合办世界杯，此提议得到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。沙特阿拉伯近日正式解除女性驾驶禁令，首批女司机开车上路。截至目前，已有超过12万名女性提交了驾照申请，驾校供不应求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《超人总动员2》于6月22号在国内上映，首周票房1.37亿，创皮克斯动画电影内地首周票房纪录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情人，我仍感激，很爱很爱你。